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进程的创建，如何发起一个新项目。前面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 Fork 创建进程，也学习了进程管理和调度的相关数据结构。这一节我们就来看一看创建进程这个动作在内核里面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Fork 它是一个系统调用，根据咱们前面讲过系统调用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非常非常的长。那在这个流程最后的最后，会在 syscall table 里面找到相应的系统调用 sysfork。Sysfork 是如何定义的呢？根据 syscall define 0这个红的定义，下面这条代码就定义了 sysfork。 那么 sysfork 呢，它会调用下划线 do 下划线 fork。 那下划线 do 下划线 fork 是一个非常长的函数，我们来仔细进行分析。下划线 do 下划线 fork 里面做的第一件大事呢，就是 copy process。 咱们前面讲过这个思想，如果说所有的数据结构都从头创建一遍太麻烦了，还不如使用惯用的伎俩 Ctrl-C 加 Ctrl-V。这里啊，我们再把 task struct 的结构图拿出来，你对比着它看，一个一个的成员变量到底是如何复制的。我们来逐次看 copy process 都逐个做了哪些事情。首先它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调用 dupe task struct。 这个 dupe task struct 啊，它主要做了以下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调用 allocate task struct node 分配这么一个 task struct 的结构。第二呢，它会调用 allocate thread stack node 创建内核栈，这里边会调用 vmalloc node range 创建一个连续的 thread size 大小的内存空间，并且把这个空间复制给 task struct 里面的 void stack 成员变量。第三条呢，就是调用 arc dupe task struct 将 task struct 进行复制，其实呢里面调用的是 memory copy。 那第四点呢，它会调用 setup thread stack 里面呢设置好 thread info。 到这里呢，整个 task struct 它就复制了一份，并且内核栈也都创建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看 copy process 做了些什么事情。调用的呢就是 copy credits。 那接下来呢就轮到权限相关的了。 copy credit 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件呢，它调用 prepare credits 准备一个新的 struct credits 叫 new。 如何准备呢？其实还是从内存中分配一个新的 struct credit 的结构，然后呢调用 memory copy 复制一份附近程的 credit。 接下来它会把 p.credit p.realcredit 等于 getcredit， 也就是说将新进程的我能操作谁和谁能操作我这两个权限都指向了那个 new 新的 credit。 我们接下来看 copy process 会重新设置进程运行的统计量。从下面的代码我们看出来，它设置了 utime stime gtime starttime和 real start time。 然后接下来呢， copy process 就开始设置与调度相关的变量，调用的是 scheduled fork。 scheduled fork 呢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它调用下划线 scheduled fork， 这里边它首先将 on rq 设为0，然后呢会初始化 scheduled entity， 这里面呢会把 exec start sum exec runtime previous sum exec runtime v runtime 都设置为0。你还记得吗？这几个变量啊，它涉及到进程的实际运行时间和虚拟运行时间，是否到时间应该被调度了，就靠这几个变量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设置进程的状态 p.state 等于 task new， 也就是说进程处于 task new 的一个状态。第三点呢，就是初始化优先级 priority normal priority 和 static priority。 第四点呢，就是设置调度类，如果是普通进程，那么就设置为 schedule class 等于 fair schedule class。 第五点呢，那么就会调用调度类的 task fork 函数。对于 CFS 来讲呢，它其实调用的就是 task fork fair。 在这个函数里面，它会先调用 update current 对于当前的线程进行统计量的更新，然后把子进程和父进程的 v runtime 设置成为一样的，然后调用 place entity 来初始化 scheduled entity。这里面有一个变量，就是 syscontrol scheduled child run first， 可以设置父进程和子进程到底应该谁先运行。如果设置为子进程先运行，那么即便两个进程的 runtime 是一样的，也会把子进程的 scheduled entity 放在前面，然后调用 rescheduled current。 这个函数呢会标记当前运行的进程，也就是说父进程是 tif need rescheduled 的状态，也就是说把父进程设置为应该被调度，这样下次调度的时候父进程就会被子进程抢占。接下来呢， copy process 就开始初始化与文件和文件系统相关的变量，分别调用了 copy files 和 copy fs。 Copy Files 呢，它主要用于复制一个进程打开的那些文件的信息，这些信息它用一个结构 Files Struct 来维护。每一个打开的文件都会有一个文件描述符叫 File Descriptor FD， 在 Copy Files 函数里面会调用 Dupe FD， 这里面啊会创建一个新的 File Struct， 然后呢将所有的文件的文件描述符数组 FD Table 全部拷贝一份。那么 CopyFS 呢主要用于复制一个进程的目录信息，这些信息呢用一个结构 FS Struct 来维护。一个进程呢有自己的根目录和根文件系统 root， 也有当前目录 pwd 和当前目录的文件系统，都在 fs struct 里面维护。 copyfs 函数里面呢调用 copyfs struct 创建一个新的 fs struct， 并复制原来进程的 fs struct。 接下来呢 copy process 就开始初始化与信号相关的变量，分别调用 init single pinning、 copy single hand 和 copy signal。 这个 copy single hand 呢它会分配一个新的 single hand struct，这里面主要是维护信号处理函数。在 copySync 函的里面呢会调用 memoryCopy 将信号处理函数 singleHand action 从父进程复制到子进程。 init singlePinning 和 copySignal 呢主要用于初始化，并且复制用于维护发给这个进程的信号的数据结构。 copySignal 呢这个函数会分配一个新的 signal struct 并进行初始化。接下来呢 copyprocess 开始复制进程的内存空间，就是调用 copyMM。 每个进程啊都有自己的内存空间，用 mmstruct 结构呢来表示。 copyMM 函数中呢会调用 dupeMM， 它会分配一个新的 mmstruct 结构，然后调用 memorycopy 复制这个结构。接下来呢会调用 dupeMMap 用于复制内存空间中内存映射的那一部分。前面讲系统调用的时候我们讲过， mmap 呢可以用来分配大块的内存，其实呢 mmap 呢也可以将一个文件映射到内存，方便可以像读写内存一样读写文件，这个在内存管理那一节我们会仔细讲。接下来呢 copy process 开始分配 PID， 设置 TID 和 group leader， 并且建立进程之间的亲缘关系，比如说这个代码里面会初始化 p.children 和 p.sibling 和 PID 以及 group leader TGID 啊等等。好了， copy process 呢就要结束了，上面图中的组件呢也初始化的都差不多了。下划线 do 下划线 fork 呢做的第二件大事呢就是 wake up new task。 新任务刚刚建立，那有没有机会去抢占别人获得 CPU 呢？我们就来看 wake up new task 它都做了哪些事情。首先啊我们需要将进程呢设置为 task running 状态，就是这个进程应该运行，处于就绪，马上就可以运行的那么一个状态。接下来呢 active task 函数呢会调用 enqueue task。这 enqueue task 具体会调用什么呢？如果是 CFS 的调度类，它会执行相应的 enqueue task fair。 那 enqueue task fair 里面呢会取出队列，也就是 CFS run queue， 然后呢调用 enqueue entity。 在 enqueue entity 函数里面会调用 update current 更新运行的统计量，然后呢会调用下划线 enqueue entity， 将 scheduled entity 加入到红黑数里面，然后呢将 on run queue设置为一，也就是说它已经在队列上了。然后呢回到 enqueue task fair 以后呢将这个队列上运行的进程数目加一。然后呢 wake up new task 会调用 check prompt current 来看是否能够抢占当前的进程。在 check prompt current 中会调用相应的调度类的 schedule class 的 check prompt current。 对于 CFS 调度类来讲，调用的是 check prompt wake up。在 check prompt wake up 函数中，如果我们前面调用了 task for fair 的时候设置过了 syscontrol scheduled child run first， 那么已经将当前进程的 TID in schedule 也设置了，则直接返回。否则啊 check prompt wake up 呢还是会调用 update current 更新一次统计量，然后呢 wake up prompt entity 会将父进程和子进程重新 PK 一次，看是不是要抢占。如果是呢就会调用 rescheduled current标记父进程为 TF need rescheduled。 如果新创建的进程应该抢占父进程，那应该什么时间抢占呢？别忘了 fork 呢它是一个系统调用，从系统调用返回的时候是一个抢占的好时机。如果父进程判断自己已经被设置为了 TF need rescheduled， 那么就让子进程先跑抢占自己。现在呢我们进入总结时刻。好了， fork 系统调用的过程呢咱们就解析完了，它包含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呢是将 task struct 结构复制一份并且初始化，另外一个呢是试图唤醒新创建的子进程。这个过程啊画了一张图， 你可以对照着这张图回顾进程创建的过程。这个图的上半部分啊，是复制 TaskTrack 的结构，你可以对照着右面 TaskTrack 的结构图看这里面的成员是如何一部分一部分的被复制的。图的下半部分呢，是唤醒新创建的子进程，如果条件满足，就会将当前进程设置为应该被调度的标志位，然后呢就等着当前的进程执行下划线 schedule 就可以了。最后呢，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你可以试着设置 syscontrol scheduled child runs first 的参数，然后呢使用系统调用写程序创建进程看执行结果。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